怎么吃呢？我觉得第一点啊，早饭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丰富的综合性的营养，我们要喝牛奶，我们要喝豆浆，甚至我们要喝羊奶、水牛奶、驴奶、骆驼奶，各种奶你都可以去喝， 特别花哨、啊哎、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边呢、嗯、你可以加点什么呢？可以加这么一勺进去。哎，你知道我在家是怎么吃吗？我们家有时候那种奶啊哈，我给它热一下嘛，热完之后把这粉加进去，因为它粉里啊没有那种速溶剂啊，所以呢你拿那个瓶子摇一下，它会迅速的就溶解的特别匀、 嗯、 然后喝那个就有点五谷牛奶的感觉， 是 哎，放豆浆里五谷豆浆的感觉、 嗯、 放那个粥里边吧，小米粥啊大米粥撒进去之后还特别香，什么芝麻呀、黑豆啊、这山药这里边都有，它那奇亚籽慢慢那种那个虽然打成粉了呢，膨胀出来它是粘的，那个山药啊你拿那个热水冲调之后呢，它也会山药黏蛋白也释放出来，所以你本身单冲它的时候它也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那种粥样的状态， 没错， 可以吃、 嗯、哎，是的、 啊、对，这是早饭的吃法。还有什么呢？你比如说放在午餐的时候啊，咱加点稀的，下午加餐，上午下午上班的时候饿了加个餐，我觉得它在我们家作用是什么呢？是晚上饿了 哦， 很多人晚上睡前啊，像比如这个，你就有的时候五六点钟吃完饭，你真的现在大家睡得比较晚了，十一二点了，你真用五六个小时过去了， 嗯， 你这时候你说我再颠仨炒俩吃顿晚饭，拿碗红烧肉，那不请等着长胖的吗？对吧？晚上饿了怎么办呢？我就直接拿它冲一杯， 嗯， 哎，热热的，暖暖乎乎的冲这么一杯，这东西里边你看你有哪个是长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里边呢还挺有饱腹感。还挺香， 这么一说啊，我赶快看了一眼这个能量哈、啊 嗯， 咱们说这个晚上摄入太多能量不太好嘛， 嗯、 它一百克哈、啊，这个粉里面哈、啊，也就是总共的能量呢是1900几千焦、啊， 嗯， 关键是说这一罐哈、啊，如果说你按一百克去吃的话，你得吃干粉，吃到撑啊， 对， 就是其实一小勺哈、啊，其实可能也就10克20克啊， 哎， 相当于你就晚上吃了个苹果的能量哈、啊， 对呀、 啊，我觉得这才是实在的代餐哈、 啊，实实在 在的里边给你， 这里面十种配料啊，都是咱们这个平时想吃想买的东西、啊， 对，还都买起来，有的时候还都有点舍不得，还挺贵的这些东西。嗯、你刚才说的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，这是咱们一日三餐刚才说吃，就是你说的这个代餐。很多的朋友，我们说去跑个步啊，健个身啊，要自己去给自己控制体重去了啊，那你就可以拿它做代餐的， 是 能量、热量很低，同时呢，营养很丰富、很健康，又有很强的一个饱腹感，也完全可以吃啊，这也没问题啊。所以你怎么吃都行。那么老年人吃啊，里面增加的营养、增加的黑色的各种的食物当中的黑枸杞啊、黑芝麻呀、啊，里面的各种营养素有了。那么给孩子去吃，五谷的营养是非常的丰富的。所以呢，十种五谷、水果、豆类、谷物类的东西在里面，全是黑色的，给大家又营养又健康又方便。你想多吃多吃，想少吃少吃，而且我给您研磨好了一大盒，又是燕之坊这样的大品牌，给您做品质上的保障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呀，这一大桶多少钱？这一大桶100块钱呢。我们今天6+2，一共八大罐，加起来市场700-800块钱。咱们今天给大家只要多少钱？只要299，还包邮。我说这八大罐，您说我家里放的多不多？我告诉您，您自己常吃起来，这好吃，您就吃得快。还有呢，是拿个4罐，走亲访友啊、 嗯， 咱现在可以出门活动活动，跟大家去交流交流，咱们得礼尚往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带个伴手礼，拿别的东西不合适，拿2罐这过去。哎哎，老李、老王，哎，小云，尝尝这东西怎么样？给上你们家来，给你带点哈，给人办公桌上放点、 嗯， 这都是非常交友的好东西，又贴心又健康，别人也喜欢。所以呢，8罐我觉得未必都够啊。 没错啊，所以说快来拨打购物电话400-015-5151啊。今天带来的是燕之坊黑八宝哈，450克每罐，一共呢给大家主品赠品啊送上8罐哈、啊，一共是8罐，平时呢是700多块钱的市场售价，今天我们半价再往下啊，299元您就可以带走，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